OK，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多教一个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啊。那这个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呢，其实条文上来讲啊，讲要不要翻书都没关系啦，就是6枝19条跟7枝12条，我用我的白话讲一下就好了。就是呢，如果这个人产生桂枝汤症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咳嗽了，那你就先加一点镇咳的药。讲完了，就这样。因为《伤寒论》里面真正治咳嗽的几个比较厉害的方，比如说肝咳以麻杏肝石结构为主，湿咳以小青龙汤结构为主，这样子。这是感冒里面真正咳的厉害或者喘的厉害，就是因为张仲景啊，一直有一种他自己的看法，就张仲景一直喜欢把干咳说成喘，所以这对我们后代读书的人来讲有点麻烦，你知道？因为张仲景说喘的时候啊，你不知道那个喘到底是咳嗽还是气喘病发作，对不对？那因为今天的人气喘病发作，也有人发作的是稀里呼噜的，是湿哒哒的哦，你懂我意思？就是并不是气喘病发作必然是肝性发作的，因为有人是遇到湿反而容易发作的，对不对？所以，但是今天我们不先不讲这个啊，先不讲这个肝咳湿咳气喘病的问题，而将张仲景的治气喘的方啊。又有一些很好用的方子呢，是存在于哪里呢？存在于胸痹篇。胸痹是什么？心绞痛。也就是因为张仲景他在分病的时候，不是在以解剖学在分的，他是以主观感受在分的。那如果那个人胸口闷住了，那就胸痹嘛，对不对？是不是？他就不叫他，就是他不把气喘当单独归类一个病名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后讲到气喘，可能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对不对？或者他会说，这个病人还有的气喘是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面的条文，桂里面没有，就是一个人他当他的那个呼吸啊，吸不进去还是吐不出来的时候，那《金匮要略》里面有说的是啊，就是肾气丸跟苓桂煮甘汤，他说那个是。就如果你吸气吸不进去的时候是肾太虚，用肾气丸来补；吐气吐不干净的时候是脾胃痰太多，那是用清痰为主，这样子。所以就是真的要讲到气喘，其实是分配在这些地方。所以张仲景的这个条文哈，像7枝12条，他讲说喘加做桂枝汤哦，他说喘加，你知道漫画家就是很会画漫画的人，对不对？那喘家是什么？就是很会喘的人。那这个，哦，就是他很尊重病人，要给他加个家啊，就是喘家，就是在讽刺人嘛，对不对？就是喘家做桂枝汤，就是一个很会喘的人呢。那他如果你要给他喝桂枝汤呢，你就不如先加好了杏仁跟厚朴算了。那我们今天要开这个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是这样子啊，就是当比如说像我照顾自己的家人感冒的时候，就像我妈妈跟我外婆，通常他们感冒哈，10次感冒有8次半一定会恶化成咳嗽，这样子。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就是感冒之后很容易到最后变成咳嗽的，然后一直咳都咳不好。那这种时候呢，他既然是如此的体质，那我们这个喘就不要把它当气喘。这样听得懂吧？就是因为我们张仲景严格的分喘跟咳，张仲景严格的分是这样子哦，有痰有湿哒哒的叫咳，完全干掉的叫喘，这是以后咳嗽篇要讲的严格的分法。可是这个桂枝汤加味厚朴杏仁，这个是非常不严格的汤，为什么呢？因为厚朴是一个很干燥的药，杏仁是一个比较湿润的药，所以又有干燥药又有湿润药，所以刚好是中间。所以厚朴杏仁汤你不必分湿还是干，你只要知道这个人就是感冒之后都会恶化成咳嗽，你就先加就对了。但这个先加就对了，这示范这一个加法，你以后什么汤都可以先加就对了嘛，对不对？其实是可以的哦。那张仲景他的 小柴胡汤有咳嗽加减法，真武汤也有咳嗽加减法，但是小柴胡汤跟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都是加那个细辛啊、五味子那些东西。那个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我为什么只说细辛五味子？因为小红柴胡汤不加干姜啊，就细辛五味子结构，那个是小青龙汤结构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个通常是比较是湿的咳嗽，那真武汤一定是用湿咳结构哈、啊，是因为真武汤症通常是人的水代谢不良嘛，那水代谢不良就很容易肺里面积一些水，所以真武汤的咳嗽很难是干咳这样子。但是呢，以一般性的感冒药，或者说你真的，你想有没有人他咳嗽，就是我们今天医院可能会讲说什么气管发炎、支气管发炎之类的，就那个不湿也不干的，对不对？那当然要细部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那个胸口底下就是痒丝丝的，好难过，那个就要用到一点麻黄或怎么样。但是这东西大家同学不要急，因为以后咳嗽篇啊，有教很多，有好几个不同的方剂。那每一个方剂它各是有几味药是特别突出的，那其实特别突出那几味药就是加减法，就是以后同学整个咳嗽篇学完了之后，你开经方的咳嗽药其实都是可以随手开的，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加这味药，那样子就加那味药。那今天的后破杏仁只是一个最基本盘的，可能也不是最有效的，但是最基本盘的就先学两味，然后以后再多学两味三味，差不多学到五六味就够了啊，这样子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七至十二条，我跟同学稍微补述的，就是说他这里说喘加，并不一定是指气喘病的患者，只是容易咳嗽的人，就是认识到这样的。但是会气喘的人可不可以用？也可以啊。就如果不，因为你知道，真的有气喘病史的人，有时候一感冒起来，他的气喘容易发作，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也是照这样开，但如果不够力的话，就要再加。这个再加什么呢？胸痹篇里面有一个茯苓杏仁甘草汤，有一个橘子皮枳实生姜汤，那些都是可以用的，那些还就六味药都可以挂进去。真的是厉害的气喘病患者，那六味药都给他挂。而且还有我们今天这个气喘病的患者，很多是肾脏虚的，肾虚型的。那个还补肾药还要加，啊，但是他如果真的是肾虚型的话，他自然就会直接给你感冒成少阴病，自然就会直接给你感冒成桂枝加附子汤症。那个时候你再用桂枝加附子汤症的底子再去挂这些咳嗽药挂回来，这样知道吧？好，就是这样一个大框架能够理解，这个方就可以用得很顺了啊。那因为平常在用的时候，我就看哪个人感冒他是。就容易咳的那一种，知道他感冒每次都咳嗽的，就先加在里头，就这样。那其实重量哈，它的剂量上面呢，它我也觉得稍微加就差不多，这贵什么厚破多少，杏仁多少啊，也不用那么一颗一颗数了，就差不多就跟贵至少要差不多多就好了啊。那好像也没有搞到那么仔细了。因为主要是这个六至十九条就已经很不仔细了，对不对？就说你就加厚破跟杏仁就好了。那至于说后面七至十二条，我们来看有没有仔细一点哈。有啦，有个剂量吧。啊，嗯，他说厚破要加个，我们这个书很模糊是吧？我这边很模糊，是二两哈。那杏仁呢，加五十颗，要把皮尖掐掉。那个杏仁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药局的杏仁其实很多药局卖的杏仁都已经先帮你把它磨碎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皮尖可以去了。那主要是那个杏仁桃仁哈，如果是新鲜的剥出来的，它那个尖上面都还有一点毒性的，对不对？就是那个《甄嬛传》，对不对？安陵容最后怎么死的呀？是不是说我想要吃苦杏仁，对不对？然后就一颗一颗吃，就死翘翘了。那你看那个戏，是不是回家就看到杏仁，觉得哇好可怕？不是，不是的，就是那个药，因为杏仁里面的那个毒素哈，桃仁、杏仁那个尖上那个毒素，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有一点那个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氰化物的成分，你知道吧？氰酸钾就是这个药不知道怎么搞的，日本侦探系特别容易用，对不对？然后就是说， 然后呢，他人死的时候叫那个侦探靠过去就要说什么，这个尸体脸颊潮红，然后隐隐有一股杏仁的香味啊，必定是中了氰化钾，对不对？就是差不多这样的剧情啊，就是有一点杏仁味的那个毒啊。那所以呢，就其实你今天你真的如果要谋杀亲夫的话啊，就是你真的你在家里面那个的桃子，你就买桃子哦，买五斤桃子，然后呢就把那个桃子每一个桃仁都掰开来，然后就把那个尖掐出来，全部掐出来，然后和一个什么雪泥冰跟鸟公吃下去就可以死人了。啊？当然了，你看侦探一看就脸颊潮红，然后身上有一股，当然会被抓到了。你只是要说，我不晓得桃子雪泥冰也有毒哎、欸，就是。那就是过失嘛，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桃子雪泥冰有毒吗？人家讲说桃仁不要浪费嘛，对不对？就之类就可以过关了。然后警察说：“你不要骗我，我看过《甄嬛传》。”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首先呢，那个我们在平常在当点心吃的那个杏仁哈，是大颗的杏仁，不是张仲景我们用药的那个杏仁，就我们说南杏仁、北杏仁、八旦杏，我们在当点心吃的什么美国杏仁那种，那个我们古时候书医书叫八旦杏，不用学啦，这有什么好学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中东国家的名字吧，我乱讲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啊，我不知道，对不起，我没查，我学识浅薄，对不起，那但是就是。像那种大颗的杏仁哈，那我们一般就叫做甜杏仁啦，香香甜甜当点心吃的。那这种呢，其实毒性不高，就算有毒啊，你在烘焙的过程里面也已经把它蒸发掉了，所以就不厉害了。但是呢，要像《甄嬛传》里面这样子，安陵容先小姐可以这样自杀的啊，那个要生吃，哦，就是要。苦杏仁不去皮煎的生吃，这样才能够有致命的效果。不然的话，你如果杏仁这样拿嘛，就算是苦杏仁，你炒一炒，也那个毒性也蒸发的七七八八了，所以也不厉害了啊。所以大概知道到这样子。那这个，但当张仲景那个时代，对不对？他说去皮煎，你就会知道他那个时代可能杏仁苦杏仁来到你家的时候是生的。所以那这样子光是煮汤可能还不足以把那个水的沸点不足以把那个毒性完全蒸发，所以它需要再加先要把皮煎掐掉啊，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后破跟杏仁的话啊，我觉得讲这些东西都是在本草上面都是需要用对举法来讲的，就是杏你要跟他对举的话，你就要对举一个东西。那如果你要讲后破的话，你要跟他对举的话，就要对举一个枳实。这样子的话，就会用对比的方法讲，比较容易去理解那个药性。那我们如果先讲到那个后破的药性的话啊，张仲景什么时候会用到后破呢？就是。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啊，我这边假装画一个人体好不好，我不要画脚了啊，但是不是画幽灵啊，就是假装一个人体里面，对不对？如果用了后破的话，这个人体里面的所有直条的组织呢，它会有横开的效果。然后呢，用了枳实的话，它会把一些东西往这个方向打下来。所以在张仲景的那个治疗便秘的这个小承气汤跟大承气汤里面都是同时有用枳实跟后破，那你就知道就是大便嘛塞在肠道里面，对不对？你要用后破把肠道拓宽一点，是不是要用枳实把大便打下去一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可以明白吗？那如果要讲到所谓的本草学上的分析的话，就是历代的我们学习中医本草的人啊，在分析张仲景的这个开药手法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后破枳实这一对姐妹花呢，她们呢是一个嫁鸡，一个嫁狗。怎么讲？就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有两味药是王不见王的，一味药呢是柴胡，一味药呢是麻黄。就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有柴胡的时候就不会有麻黄，有麻黄的时候就不会有柴胡，这是仲景方的。但是这个张仲景很龟毛的这件事情，到了后代方就不怎么龟毛了。比如说到后代的方子里面有一个柴葛解鸡汤之类那样子的结构，就是你这感冒有点像柴胡汤证，有点像葛根汤证，有点像麻黄汤证，他都给他加好了，就是有点像白虎汤证，就是三方五方合一。后代人会发现，其实合并用也没什么不好了。所以，并不是说张仲景的这龟毛是一个唯一绝对的正确，只是说在古方的世界，它的那个逻辑框架是那样子的。那我们如果要去想哈，为什么？柴胡跟麻黄是死生不复相见的两味药呢。那我们大约是这样的，就是麻黄，如果你投入人体之后呢，它会从人的比如说血管里面，对不对？把那个气往外面逼出来，对不对？可是呢，柴胡的药性是怎么走的？柴胡的药性一定是顺着人全身的膜网在走的，就是沿着人的淋巴走的。简单来讲，就是说，在人体里面那些管状物啊，或者膜状物，麻黄一定是垂直的，柴胡一定是平行的，这样可以明白吗？为什么要今天要讲到这个东西？是因为张仲景的那个逻辑，用药逻辑，就像葛根这个药是平行药，白术这个药，白术啊，也是平行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石膏。也是平行药，就是说都是它的那个药性的走法是在那个肌肉的纹理的那个方向在走的。那所以像是麻黄这种药物哈，你只要麻黄遇到葛根，麻黄的威力就会被消减；然后麻黄遇到白术，麻黄的威力就会消减。就是麻黄哦，你可以发到很大的汗，把人发到虚死的，里面有一定重量的白术，就可以完全不发汗。然后像麻杏甘石汤这个方子治疗干咳的，它的麻黄用的是很重的，可是因为它里面有足够的石膏，所以你即使麻黄用到那么重，你一滴汗都不会发。但是大青龙汤呢，就是有那么多石膏，麻黄还要更多那么多。大青龙汤麻黄用到六两，张仲景写到六两。那你说六两麻黄不是一吃就死人了吗？不是，因为它里面至少有4两半的力道是被石膏中和掉了，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的算术是这样的：麻杏甘石汤里面的那个石膏麻黄比是刚好是麻黄发不出一滴汗的，然后，麻黄跟竹的配比是什么？竹好像是麻黄的2倍的时候，刚好一滴汗发不出来；葛根的话是麻黄的4倍左右发不出来，就是有这样子的，或者说药性本身跟麻黄是互补型的药性，比如说麻黄跟附子是能量上是互补的。所以附子多到一个量的时候，麻黄不会发汗，就是他们两个，一个是散能量，一个是补能量的，刚好也就互相的拮抗性。像这种拮抗性的问题哦，在经方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龟毛的，但是在后代方就是比较糊的。那我也觉得这也是学习经方的可贵之处，就是你虽然哦学了经方以后，你常用的药就是那么50味以内，可是你这50味你对它是很有感受的，就是50味是你那种很熟很熟的朋友，是你那种一出手就不会出错的那种招数。那这边是相当多讲的，因为以后麻黄跟白术的算术，麻黄跟石膏的算术，我以后都会遇到那个方剂有那个结构的时候会讲。但是呢，像柴胡跟麻黄，好像刚好就是真的是已经完全不对路了，所以在经方里面这两个药物就不太会，就但几乎就没有遇到过了。那然后呢，在麻黄跟柴胡的王不见王的前提之下呢，经方的学习者就继续会发现，好像要做差不多的事情的时候，有柴胡当头头的方剂，只能放枳实，不能放厚朴；然后有麻黄当头头的方剂呢，只能放厚朴，不能放枳实。 所以就像治咳嗽的汤有厚朴麻黄汤，然后治调理肠胃的药有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他们两个就一个架柴胡，一个架麻黄，那不架的时候两个是好朋友，可以协同作用，但是架了之后就不能相见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你就知道说厚朴它的药性一定是比较跟着麻黄的，对不对？就是麻黄那种垂直的身体的那个框架的，那枳实呢它就一定是比较像柴胡的，是平行的人的身体框架的，就是药性是这样子的不同。当然枳实的药性因为近代还有开发出很多新的研究啊，甚至可以拿来治骨刺啊，治内脏下垂啊，都花样很多很多，所以枳实以后我们会另外有专题来讲它、啊、今天就不讲了。那这个厚朴呢，那这个厚朴它为什么是横开呢？那我们中医当然也会给它一个本草童话故事啦、啊、那这个本草童话故事啊，我一直觉得我是活在一个美丽的梦境里面，不愿意醒来。怎么讲呢？因为如果说不定哦，我如果真的看到一颗活的厚朴，我的梦境就破灭了。这个，因为呢，在《本草》的书里面啊，写到厚朴这个树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写的：就这个树呢，树高，我随便乱讲，我已经忘记那个真正的尺寸了啊。他说树高两尺，横宽一尺。我想说这树多肥啊！你知道，就是那个这个树啊，它完全就只能够横向发展的一个树。你说这个人横着长的，对不对？厚朴就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就是《本草》书写是这样。我不要看到真的树，因为看到真的树一定不是那样的。但是那《本草》书里面就让你觉得说，这个树啊，人家因为其他的树，对不对，都是细细瘦瘦的就长上来还很瘦嘛，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树没有长上来就已经那么肥？ 灌木。 哦，灌木啊，随便啦 啊，反正我这是幻想啊、哦，幻想这《本草》的幻想。所以你就会想到这个树它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会横向发展，你就记得它药性是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那至于它的药性是比较偏燥，然后性是苦温，其实苦味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是下行，可是温是上行，对不对？那不上不下有段就横嘛、啊、你再这样想也可以、哦、反正本草家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药性，所以我会帮它乱编故事，就是会乱给它一个身材尺寸，或者乱跟大家讲说苦温相对等于横，就是但是这是乱编的，主要就是你要记得它的药性就横着走就对了啊，只记得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说它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药性，它的《神农本草经》里面讲到的啊、哦，我觉得它横着走，所以可以把一些横向的不通畅把它推松，这样子想到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至于它是不是一个什么气血闭什么，至于它是不是绝对是一个能够让你的活血活起来的活血药，那当然是未必啦，这只是说它有这个横向的力道，所以方向对了的时候它就会有用。那当然我们后代的方还有一个方子也是用厚朴很有名的啊，好几个，比如说平胃散是有厚朴的。那平胃散好像你消化不良，对不对？它帮你让你这个肠胃松一点，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但它也是厚朴本身是暖暖燥燥的，那你消化轴太湿的时候可以用。像什么有个厚朴温中汤，哦，那也是有厚朴之后，它可以让你的脾胃比较暖也比较松，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记得了，厚朴药性在这边。那你说咳嗽的时候啊，咳嗽的时候人是不是都会觉得好像这个肺啊缩起来，然后气往上冲，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治疗咳嗽，对不对？你就那个肺缩起来的感觉，你要用厚朴把它横的。哎，我这边要摸哪里啊？啊，摸下面哈，要用厚朴把它横的推松一点，对不对？就是这个缩起来的肺，你要把它推松，就要用厚朴，就是差不多这个画面。那至于说气冲上来的时候，那要让那个气平下去，那用杏仁。因为中医的大约的观点就会觉得其实果实类的东西果核类的都是想要到地下去落地生根嘛，对不对？所以它自然都会有一种想要往下的冲动啊，就是大约杏仁桃仁什么人都有这样类似的调性。那只是杏仁来讲它的作用点比较接近于人的肺部，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杏仁。那当然杏仁你可以说是降气啊平喘啊，那其实哦，在古方的世界哦，杏仁你真的要做大专题其实可以做的很多很多。所以今天这个神农本草经讲到的杏核仁的药性哦，我不想要太努力多讲， 因为《神农本草经》的这每一两个字都可以发展成一个二十几分钟以上的话题，所以我就全部省略。我们今天只是在处理咳嗽，就知道它是能够降气就好了。那厚朴是比较干燥的，杏仁是比较润的，那知道到这样也就可以了。那么讲到杏仁这件事情，我就要提到仲景芳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结构了。讲结构前，我们先把杏仁跟桃仁对比一下，也是先把那个图画画出来，然后其他的以后再说。那个最近是杏子的季节，同学有没有在菜市场看到过黄黄的像个大李子一样那个东西？但我们台湾那个还是李子啊，好，不是杏子，因为杏子很甜的，台湾那个还很酸。但是那个杏子呢，它是一个果皮黄黄，果肉黄黄，然后越靠核的地方越白的一个果子。然后桃子呢，是一个什么？果皮果肉比较白，越靠核的地方越红的一个东西。所以中医的那个观念哈，就会觉得，如果果肉像是肉的话，杏子的核哈是白的，就代表它好像是把肉里面的气啊聚在这个核里面。然后桃子的核特别的红，就好像把你的肉里面的血呀、啊。聚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中医在用桃仁的时候，是哪里有血塞住的时候，就用那个桃仁去把那个血顺一顺，对不对？桃仁是活血药，那杏仁呢，相反来讲是活气药，对不对？就是这个气要上冲了或怎么样，桃仁是血塞住了，桃仁把这个塞住的血滑下去，那杏仁是气卡住了往上顶了，那用杏仁来顺气，把这个气往下顺一顺，我们今天先知道到这样就好了。那当然粗略的讲，《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说人要产乳啊，或者是寒心或者奔豚，可能都是气呀、啊、不通，你要奶乳房要有奶水，你也要气能够顺着走的、哦、就是这往下顺气，你才这些向上顶的问题要能够收拾好。就今天我们先以这个最粗糙的角度去理解《神农本草经》就好了。那当然隐隐约约这两种核的互动关系、哦、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这个说法是听那个当年倪海厦先生好像他是这样讲的，他会说杏仁这个药、哦、比如说像麻黄汤或者大青龙汤里面都有杏仁，那他就说这个药、哦、有可能是真的像这麻黄、哦、把整个血里面的那个能量都一下子发掉的那种方子里面，要用杏仁的这个力量去从气那边借一点能量过来。不对不对，可能我讲反了，因为桃仁的药性是这样，我可能讲反了这样。桃仁的药性是，如果你要活这个血，你的血里面本身力量不够，所以呢，你必须要用桃仁去从气那边借一点能量到血里面来推脏东西。那杏仁的话好像是反过来，是从血里面去借能量到气那里去推脏东西。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吃氰化物中毒而死的人，对不对？脸颊潮红，对不对？好像他的那个血气就这样散出来的感觉，对不对？就他的血被血里面的力量被散到表面来了，所以就是血液里面的气往比较微血管的方向这样子推送出去。当然桃仁也有同样的毒，对不对？所以我这也是不科学的讲法了，但这是中医的一种非常象征写意的说法，就是它桃仁就是把能量聚在血里面去打脏东西，那杏仁是把能量聚到气那边打脏东西，就是杏仁从血里面借能量到气，桃仁从气那边借能量到血。那这也是知道一点点就好了，反正临床药差不多那么开嘛、哦、理论错了也还是可以开的啊、哦。那这样子这样的，所以基本上这样的药性知道了啊，杏仁就勉强是可以掌握吗？其实我觉得杏仁要掌握哈，首先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是不是可以啊，这样随便开枪打一些家庭主妇啊，就是我好像哈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家庭主妇在大卖场、哦、被人家推销杏仁茶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推销杏仁茶的人都会跟你说杏仁可以怎样止咳，对不对？这句话全错， 因为壳很多情况，尤其是张仲景说的壳，就是湿壳为主。如果你是湿壳的话，你去润肺，这有意义吗？是不对的，对不对？就是像小青龙汤的咳嗽、真武汤的咳嗽，张仲景定是什么？用细辛、干姜、五味子这种药来暖，来把它那个水气蒸发掉、烧化掉，对不对？是要以祛湿才能止咳的。那我们台湾有很多人的咳嗽是咳得稀里呼噜的，对不对？很多痰水的那一种，因为我们台湾是水毒之国嘛，对不对？就大家肾脏都很差，身体里面死水很多的。那这种水毒之国的人在咳嗽的时候适不适合用杏仁呢？当然是很不适合啦，因为要能够用杏仁的人要像必须像是我外婆那种特殊体质，就是我外婆她就是每次咳嗽都是干咳。那特殊体质，如果你要用五运六气来讲，说不定有点道理。因为我的外婆的五运六气是一个火运不足的人，那火不足就不足以克金，对不对？他就会精气过旺，那精气就是燥气，对不对？他是一个体质偏燥的人，所以他就是会有那个干咳的现象。那如果不是这一卦的人呢、哦？你不要以为你喝杏仁茶可以保养，尤其是现在那个当点心的杏仁茶哦，那种我们说八旦杏仁那种杏仁，又比这个中药里面的苦杏仁还要更湿润一点。那更加湿润的情况，那就在很多时候是不适合的，对不对？就像是，我觉得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哈，我们台湾的一般民间的中医知识，很容易去觉得咳嗽就是要润肺，对不对？明明已经是黏黏稠稠吃哒哒的一个肺了，还是要润肺，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奇怪，对不对？就谁想也觉得不合乎常事吧。所以台湾要什么大麦枇杷膏，让咳嗽就跟你讲，你要川贝蒸个梨子吃啊，是不是？或者是要多喝杏仁茶啊，它都是在润肺润肺又润肺，已经是湿咳了，为什么要润肺？对的，因为我们台湾咳嗽的人，湿咳的人是干咳的人的五倍耶，所以你何必这样润肺呢？没搞头啊，是不是？小青龙汤这种湿咳的方有杏仁吗？没有，就是没有，就硬是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伤寒论啊、哦，在家常处理咳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收获的。因为我每次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心中有一点窃喜哦，就是说会伤寒论真的很爽，因为你会看到外面每一个医生都开错药，然后你就唯一是开对的那一个，就觉得自己奇货可居，是不是？有一点暗爽在心哦，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常常会遇到那样的。因为像小青龙汤啊，在金匮窑里面还有几个后续方，其中有一个后续方是什么？茯苓、干姜、五味子、细辛、半夏、杏仁汤那种东西，其实那里面也有杏仁哦，但是那点杏仁不会比那些燥药更湿，所以会只是反佐而已。但是在，所以我不是说不可以用杏仁，只是单用杏仁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单用润肺法是没有意义的。张仲景的咳嗽篇其实打得很开，从最湿的那一种咳到最干的那种咳都有教你怎么医，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框架。那细部调节你可以再学一些什么，我加一点太子参啊，我加一点百合啊，那都可以。那以后细部你要做细的没关系，但是至少做粗的，这个实在是太漂亮的一个篇章了。那我就觉得说，像现在那种有一些哦，认识的朋友的什么妈妈啊，什么那种阿姨辈的哦，来找我看一下，对不对？其实都是那个湿咳的一塌糊涂的，然后他还在吃一些润肺的东西，在做保养。那个时候呢，你就开一个药方啊，里面有茯苓啦，有干姜啦，有半夏啦，有点细辛五味子啦，就那种比较以燥脾胃祛湿的药为主的。那他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哇，这咳嗽真的一下子好转非常多。就是你能够搞得清楚他是什么咳嗽的话，那真的就会很舒服。那所以我现在又回头想到一句话，我这样子嘲笑外面的医生是不对啊，因为这只是江湖俗话。这江湖俗话应该是家庭主妇的错误啊，不是医生的错误。就台湾话不是讲说什么修屋怕抓漏，治病怕治嗽，对不对？那我就说，有了这本伤寒论，你什么都不用怕。 就是因为会搞到治病怕治瘦，就是因为根本大最大的基本盘都错掉了。就是你连肝咳都当湿咳医，湿咳都当肝咳医的时候，你没搞头了。 老师，我是麻油鸡能有效 啊？你咳嗽是麻油鸡有效？ 那有人跟我讲，如果你有痰，就吃麻油鸡；如果没有痰，就不能吃，真的有效。因为它可能是干姜，因为老姜。 对，我想老姜本来就是很去痰的，而且麻油鸡本身来讲，算得上是很补肾的药。那如果你本身的咳嗽是有肾咳倾向的话，你知道什么叫肾咳倾向？就是咳嗽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好像尿尿憋不住的感觉，应该没有哈，不会，不要对号入座，没关系，反正有效就好了啊。对，但是因为麻油鸡能够打败金方，这也是很可喜之事嘛，对不对？我因为金方不好喝啊。是因为很多人，你知道张仲景的方，我这不是很受欢迎的。我开了之后，像我舅舅找我治咳嗽，对不对？他都是觉得说，啊，又那么大包哦，就还没有吃到好的，就已经吃不下去了，觉得受不了了，就大概会这种感觉。所以都可以啊，麻油鸡也很好，就主要是肝湿分得清楚，然后一些细部的以后教咳嗽片调节一下就可以了啊。但是一旦就是，就算我们今天学中医，志向不远大，这干咳湿咳不要搞反调嘛，哈，因为真的是没有意思啊，就是弄在那边已经是湿咳的一塌糊涂，然后看他那边吃喝枇杷膏，我就觉得不知道搞什么飞机哦。 还有一个 旧 背散 旧背散，等一下。那是哪一个旧肺？因为什么什么旧肺散？ 正性 态。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枇杷膏跟旧肺散啊，拼的是什么？你知道？拼的是川贝。就是川贝用的越好的时候，就不同牌子的枇杷膏，你用了越好的川贝，它那个去痰啊、平喘的效果会越好。所以呢，如果你买到烂枇杷膏也不要紧，就是你去药房说你那个最贵的川贝哦，给我磨一两的粉，然后把枇杷膏打开和进去，那样也会变得很有效。但是呢，最贵的川贝可不便宜啊、哦、啊！那就是如果你能够一把干姜一把茯苓就解决的，你就不用闹那么贵的川贝，对不对？就是因为。但是川贝还是去痰比较慢一点点，就除非你，我跟你讲，你会有效是因为你的痰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就真的是那种大量大量的那个稀稀白泡泡痰出来的时候，其实川贝不够用的啊，就一点点痰的话，那个川贝系的药都会很好用。那平喘降气的药，像旧肺散那种东西，多半有一点什么紫苏叶啊或什么东西，那种能够平喘的，就是因为张仲景用的药物是比较少的，然后后代方发展出来的药物是很多的。那我从前在教书的时候啊，教到张仲景的咳嗽篇都会补教很多东西，就什么后代什么什么陈中林的那个什么止嗽散啊，或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后来哦，遭到学生的抗议，就同学跟我讲说，老师，我这次咳嗽用了那止嗽散，看起来好像很有效，什么咳嗽都可以用，我用了就没有效，就遭到抗议。我后来才发现说，算了，以后教书回到基本盘。就张仲景的药是粗而猛而方向分明，就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打起来比较有感觉。那止嗽散就是那种哦，有时候遇到狮子老虎，你还这样子打，你知道吗？就。所以不是不对，好不好？就是你什么药都可以加两条止嗽散，这我不反对。但是，就我现在不太想教那些绣花一样的药了。你可以那个，就是厉害的药，你吃小口一点嘛。啊，大概是这样子。以后可能就教完张仲景的咳嗽篇，再教一个什么四川人的那个什么扫尾十三方之十三味之类的就好了。就他们有个咳嗽扫尾方，就是在加个几味药微微调整的，差不多那样就可以收工了。再不行的话，再说了，好不好？我们这个课，也不太可能什么事情都讲到了。那 好，所以后破杏仁就带过去啊，暂时带过去，因为以后还会见面，所以不要急。那后破加杏子汤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啊，这是小条文，看过就可以了。只是你习惯了再用啊。那我这72条，它我多写一句话啊，说感冒伤于冷食而恶化成咳嗽。其实这是为什么要写啊？哎呀，那是因为十二条它本讲说被吓了之后为传者，就是张仲景是这样说，传通常是用杏仁啦，说咳的话用杏仁干姜五味子，他会这样分了。那这个被吓过之后，就是这个病人他感冒，然后遇到庸医给他吃了泻药，然后吃了泻药之后他就开始有点要咳要咳的了。但这可能他用的泻药刚好是比较冷的那一种，所以把他吓到身体有点冷掉了，那冷掉了之后就要咳要咳，所以就，但他也是微喘而已，不是大喘，就是稍微要开始咳的时候就休一休这样子。那当然以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杏仁这个药没有什么寒热的向度了，相对来讲后破是一个有一点暖肠胃效果的药，所以如果你因为肠胃被搞冷掉了，所以开始要咳，那后破这种时候可以开一开啊，就是故事情节大家这样讲讲就可以了。那再来讲一个这个我觉得到这个年头好重要的桂枝加附子汤哈，也是这个年头了，从前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今天的人好像很容易遇到阳虚的人。那我觉得我在搞伤寒论啊，前几年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整个人哈，开药都偏向火神派的那种倾向，就是哎呀这个人阳太虚了啊，所以呢我要多开附子。其实我附子是可以开到很重的啊，就是我附子一开到现在剂量的半斤都是有过的。那可是勒到后来呢，就是我开始教书之后啊，慢慢就从火神派的医术，就是我一开始在搞中医的时候，我觉得我，你知道什么叫发展不平衡吧？就是我原来发展的最过火的那一支是真武汤，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遇到什么人都觉得是真武汤，因为阳虚水毒，谁看了我都觉得阳虚水毒，然后就是我曾经是真武汤发展到一个非常偏激的发达的状态，可是啊。用附子这种补阳的药到后来就开始碰壁了。那为什么碰壁？因为然后等到碰壁之后呢，我才会慢慢又退回张仲景的虚劳篇，然后虚劳篇里面去发现说自律神经失调，然后自律神经失调我就常常看什么桂枝龙母啦，小建中啦，对不对？然后打着打着就发现啊，桂枝龙母都打不过，然后开柴胡龙母，然后开始变成柴胡派去了，就是我是一个从附子派退到虚劳派，然后又转到柴胡派那边的。像我说我在北庭的那助教小黄助教，他们不是说很喜欢去找郝万山老师看病嘛，他就说郝万山老师怎么都开柴胡，但我因为郝万山老师看到的人都觉得你在生闷气，所以都在开柴胡，对，都觉得你心情一定是不好啊，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很郁闷啊，会不会你有躁郁倾向啊，你有抑郁体质啊，就是郝万山老师常常劝病人这些话。因为就是你知道这年头来看病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笑着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就先让你能笑也是一件好事，对不对？那可是呢，等到开到柴胡剂还不行的时候，就开到柴胡龙母这种杀用药的杀手锏都已经出来了，还不行的时候就要讲什么自律神经三大杀手，第一是代偿反应，第二是不能过你要过的日子，第三是跟你受不了的人事物相处，对不对？就是要讲到这里来了，就发现人的那个身体啊，就是一开始你只觉得他阳虚没有能量，然后补不进去，然后就不行，自律神经失调，我们修自律神经，修不进去，然后他发现自律神经失调是你的错，不是自律神经的错。所以我就现在的话，你知道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啊在那边讲到，我说我都不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要在教中医了，因为 我其实是一个超级在个性上面，就如今走到这般田地已经是在意识形态上非常脱中医的一个人了， 因为我会觉得说，真的，你自律神经自己能够养得好的话，你不太需要中医这个东西来帮你。那可是怎么搞的？现在大家还在那边听我讲中医？没关系，我们这个是家庭主妇学买菜的课，对不对？就只是多学后破这个菜，杏仁这个菜，我们这是厨艺班，好，可以了。这些东西跟我讲讲，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就问题的重点不在那里，对不对？问题的重点不在于那个你要如何用很多的附子，但是附子有没有用？有用。有没有需要的时候，你感冒一个恶化要陷入阴症的时候，附子一定要会用，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还是要怎么努力说服自己，这附子很重要啊，我们要好好的讲，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从前真的好爱用附子，我自己或者我周遭的人都吃了好多附子。那我现在的话，现在多久才吃一点附子啊？那没怎么在吃嘛。就从前会觉得这个人体质极阴啊，一定要吃附子啊。但我现在都觉得不必。我从前会说，你吃附子你要很小心哦，你一个礼拜都不可以吃到一个水果，一个礼拜顶多一颗柳丁，知道吗？不然的话附子会被解掉哦。你吃真武汤千万不能喝到温水哦，一定要喝热水哦，就是温水都会解掉哦，你喝真武汤被解掉就便秘哦。我从前很会盯这种话，那现在我自己过日子啊，有没有在讲这个？有没有在跟自己讲这个？我今天吃真武汤要喝热水哦，我今天都不吃真武汤，我怕谁哦？我照样喝可乐。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比较？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子，我发觉我从前会跟人家讲，说我开这个有附子药给你吃啊、哦，那你喝到冷的东西就会把它破解掉，那药性就会破坏了，那就怎么样很可惜之类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还蛮会用附子的，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助教跟我都会拿天雄去炖那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那天雄是附子类的东西，就是还是每年冬天有稍微补那么一点啦。可是你说。我从前那么样子的不允许人家吃水果啊、生菜的一个人，我现在其实都是吃。那我为什么现在会觉得蛮敢吃的呢？我觉得主要是量，因为我如果你今天的那个水果哈吃的是少少的，然后你肚子又空空的，然后你身体得到这个水果之后就赶快拿去把它当汽油烧掉，那水果也是暖的。主要，但是你如果是大批那种大水冲倒什么金山寺那样的吃的话，那当然是会把人寒到嘛。可是如果你在根本整个人就是常常是肠胃是空空的状态的话，那其实水果吃进来，你赶快把它当汽油烧，对不对？转阴为阳，这样能够听得懂吧？对不对？就是你，因为你需要营养，需要燃烧，对不对？水果就拿来烧掉了，你不会把它变寒。是多了才会变寒，就多余的时候，就你已经吃饱了饭，还多吃很多水果，那样会变寒，因为你已经不需要那些东西来烧的时候就会寒了。那你连水果都拿来当柴烧的时候，其实是不寒的。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像我这次去欧洲啊，坐那个游轮旅行，其实我一在坐的时候，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在想说，这个旅行一定下次要带丁助教来，因为丁助教来吃一定可以回本。就是。我还在想说，他们那个旅行有一个最无聊的行程，因为我们家做的那是什么绕地中海一圈哦，就每一个国家下去走一走那种很精彩的行程。他们在冬天哦，就已经没有什么行程可以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无聊的行程是，你坐上那个游轮从英国的一个港口坐上来，他横渡大西洋到佛罗里达州，然后就在海上被关在游轮里面六天，然后那个票价就非常便宜哦，就是那六天好像只要美金六七百块，就台币20000块左右。但那20000块，如果是丁助教去做的话，保证可以吃回60000块，没有问题。就因为他那个餐点实在是太好了，那牛排肉很好，而且可以复选，你可以又点鸭，又点羊排，又点牛排，然后再就是再点舒芙蕾，再什么，就那种高难度的西餐可以吃到饱了。那这样子的话，所以我现在煽动助教说，明年我们去坐游轮，关在船舱横渡大西洋吧。那我就不行，我在那边吃的话，我这趟旅行我重了8公斤回来，因为我在游轮上面吃的东西是，就是我一天吃的量是我平常在台湾一个礼拜吃的量。我平常在台湾过的日子多轻松啊！早上一口糖水，中午一口粥，然后晚上一口优格结束，对不对？就是我哪里吃得了那么多东西？但现在看到就什么羊排耶，什么油封鸭耶，啊，问了一顿牛肉啊，就不能不吃啊，然后就，所以就。就重8公斤回来，我老天爷！ 什么东西？你笑什么？ 很想参加，报名冬天的那个团 吗？ 他也想一起去。 报名冬天的团，对不对？我们哎，真的哪一个冬天我们去揪团？就是因为我现在哎，这个岔题耶，我这个我岔题耶，这但是我就跟他，因为太便宜了，你知道？就是，但我是这样想哈，因为。我的幻想画面是这样的，因为助教他们去美国的理由是什么？旅游，因为每个人兴趣。尹莹跟丁助教他们去美国的理由是要把他们没有去过的迪士尼都去完，就是佛州还是加州都有几个大的，对不对？然后顺便最好能够去环球影城，就他们要把那几个地方去掉。我说圣地亚哥的水族馆很好，他们好像不想看海豚，了解？就是，那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兴趣，不像我那种看到鱼要摸、看到海要跳的，他们没有。那然后呢？但是我自己呢，非常非常喜欢伦敦，因为伦敦的那个维多利亚女王跟王夫博物馆是免费可以进去，然后它里面就当年那个英国的什么东印度公司还是什么，对不对？搜刮整个亚洲的好东西在那个博物馆里面，而且是不要门票的。就是真的多少宝贝在英国你可以看到宝，而且都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然后英国它有一个伦敦有一个区域是那个很多很多的舞台剧交响乐团都集中在那一区，有好几个那种很好的百老汇的那个新的歌舞剧还有那种传统的歌剧都可以一口气看完，就在下午就等待它那个廉价票释出的那个亭子那边，然后什么地方就有半价丢出来，你就可以看得很爽，就比纽约便宜。然后就像伦敦这样子狠狠的玩，就是白天去博物馆，晚上去看秀，这样子看他个三天四天，然后再到英国乡下的港口去搭船过大西洋吃刀瓜，然后等到你们到了佛罗里达州，再放你们去迪士尼看什么野生动物园之类，我也不知道那有什么，因为我对迪士尼没有那么爱了，所以就好像还不错、啊。那到了佛罗里达州怎么回来？那就大家自己游泳吧，不管。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爽的行程。然后比较便宜的航空公司是搭荷兰航空公司嘛？那荷兰公司什么飞机到阿姆斯特丹去转机嘛？你可以顺便去阿姆斯特丹逛一逛，就多送给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感觉。好，讲完了，对不起，岔题。今天重要是父子啊，不是游轮吃到饱啊，对不对？就是重要的是父子啊，对，父子很重要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啊，减肥，父子可以减肥。可以，就是如果你要学父子减肥法的话，那个大陆的那个李可老中医啊的著作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好像是类似他一个温碧泉老教授发明的温室奔豚汤的结构，然后他用那个温室奔豚汤把一个水毒型的胖女生哦，整个大坨肥肉化到变成苗条小姐。但是温室奔豚汤里面放的那个肉桂的量也是倾家荡产的、啊、哦，而且我会觉得说减肥这个事情还是要看机缘，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什么事情刚好想通了就会瘦了。我不知道，人人不同、欸、各自就是肥，我常常说疾病要看失意的，对不对？就是你的肥胖对你本人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也说不定。就是我从前啊，但我这话不一定绝对正确，就是我从前常常在嘲笑莹莹说你的肥肉哦好像是为了随时你爸爸妈妈要打你而长出来的。就是我就说，如果我的意思说，因为小时候爸爸有时候会忽然给他那一下啊、哦、他会好像要长一个盔甲一样，就是我乱掰的了啊，就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当如果以影影虚构的影影当例子的话，是不是他要调理自己的内心到他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恐慌跟敌意都完全消失的时候，他的肥肉才会消失。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我会觉得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存在啊，那不一定的。那因为等一下 我现在剩五分钟，我跟你讲五分钟讲父子哦，会元气大伤，所以我干脆闲话讲到底如何？ 哦，不对，你不要拍手啊，这不是什么可喜之事啊，我心里头你也喊了、啊，就是。因为我跟你讲，父子要讲，因为父子是一个你要讲，就要连乌头跟天雄一起讲，懂吧？就是它是一个家族，所以这没有办法五分钟讲完的，而且还有太重要了。那我自己对于医术啊，是一个想法上面来讲，是一个很无奈，我觉得是很无奈的。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就是我突然觉得说，你药完全开对了都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一年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在医术上面跌了一个大跤的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小时候跟他很要好，然后已经，但是最近20年都已经早就渐行渐远了，没有什么联络。同学会他也不一定来，我也不一定去，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这个我小的时候很要好的小学同学啊，有一天呢，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太太的那个子宫肌瘤啊，西医的检查是说她那个纠结的范围太大了，动手术很难动。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是搞中医的，然后他帮我太太把了脉之后，就跟我讲说，他不太敢开药，他不太敢说什么。他说，叫我去找阶梯，那就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就是说我的那个搞中医的朋友啊，跟我讲说要我来找你。那就你来，也要不要帮我太太看一下？然后呢，我就帮他跟他太太，因为他这个朋友虽然不是那么密切的联络，可是他太太跟我就是不熟，真的是不熟。但是偶尔见面的时候，他们夫妻对我都是很好的，所以基本上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感啊。然后呢，就帮他太太开，而且他们，我觉得最让我那个时候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真的很乖。就吃药也有遵照我的嘱咐乖乖吃，然后什么不要吃生冷，然后我看他太太的体质有一点什么厥阴病的调子，然后我就说那冬天我们要吃三锅当归生姜羊肉汤来补厥阴，然后怎么样把体质搞暖一点，然后我的这个化肌瘤的药里面呢，该有的祛痰药啊，化瘀的药，还有一些用到一些比较昂贵的药，比如说台湾违禁的什么穿山甲什么的都有用，就打一个大包围的方，基本上就是说把他们照顾得很完美了，而且他们自己也真的很听话，是模范病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完美。结果过了几个月，我的朋友来跟我讲哦，他说：“哎，吃了你那个药哦，后来我太太再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肌瘤反而变更大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对中医也绝望了，就因为我他对中医绝望了，但本来也没什么希望吧，我不知道。但就是说，但听了的话，你都觉得。”心里头有点惨惨的，对不对？就觉得说我医术这么差吗？就不过一个肌瘤而已，对不对？就比这个更大的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事，对不对？就是说一个小小肌瘤，我怎么会搞到那么狼狈？就心里头一直觉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有些时候你医坏一个人，你马上反省，你马上想说我是不是漏看什么？就你认真的去反省这件事，你还可以找到说哦，原来我哪里没有搞对，对不对？就开错药是。可以想到你是哪里开错的，就是有的时候像那个从前有一些大医生他们说过，就是你给一个医生三次机会嘛，对不对？他如果开错他还有反省的余地，对不对？你给他三次机会他通常有可能开对的。所以可是那个我的朋友的太太，就是我不管怎么反省哦，都觉得应该是没有开错啊，然后他们又那么乖，怎么会反而医得更大了呢？然后我就这事情就一个一个疙瘩一直放在心里，因为我自己出来教中医的嘛，对不对？讲话在课堂那么大声，然后一个肌瘤都医不好，听起来超丢脸。那这个就一个疙瘩放在那边，结果呢，我昨天也是因缘巧合，一个别的事情，我昨天呢遇到了那对夫妻啊，介绍他们来看我的他们的那个朋友，然后我看到那要先悔过啊，对不对？就不要等人家来嘲笑我，就说哎呀，这是我。帮他们医，我真的觉得很愧疚啊，没有搞好啊。然后就是给他开那药，我这样这样开，结果他反而，我这样讲其实也很矫情、很做作哈，对，没关系，反正就是场面话了啊。那，然后呢，我就说，我这个人呢，他，我就那个谁谁谁的太太，我开了之后，他肌瘤反而变更大了。然后呢，你知道那人怎么样？哇！我说怎么了？我说像他，他说像他，真像他，他就是这种人。不是，他骗人，他是说，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 你跟他们夫妻啊是不熟，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件事。他如果跟他们是从小就是我在跟他们大学到今天二十年来都是死党，我看得太清楚了。他说那个太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我大学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就是他的那个好辩的程度哦，是如果你敢跟他讲说你好辩，他会跟你辩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直辩到你向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其实你是不好辩的为止的一个女人啦。他会说你开药被他凹回来怎么听都是天经地义的啦，这个人绝不是你动得了的啦，你敢动他就反用更两倍大三倍大的劲给你凹回来的一个人啦。我听了之后我说我应该释怀吗？但是我就跟他们浅浅之交，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事情。 你朋友表你啊， 应该揍他吧？ 你还介绍给我看？ 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知道那个是那个人，然后那样的人，然后就丢给我看我有什么招，你知道？ 大笑给你听，你怎么没扁他？ 故意不让你 了， 太坏了！ 对，他那么坏啊！哎、 你释怀个屁！你 走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说，一个人呢、啊，他的个性可能有那么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质，就会让你整个药都没有办法搞哎、欸。所以我就觉得对中医超绝望的啊，就是中医班。讲这个话，但是我又觉得这其实这就是一种临床经验啦，就是在药物药性跟辨证之外的临床经验。就如果真的遇到那么不好惹的人，你怎么办？就因为我跟他们夫妻真的没有什么大冲突过，就是但是感觉上是有点怪怪，但是我不知道怪在哪里。然后昨天那个介绍来给我那个介绍人这样子来嘲笑我，就是打落水狗，对不对？就是他自己不敢接，然后把我推过去当炮灰，然后 嘲笑， 好玩。所以就是我觉得病哈，对不对？就是看病以前，我就说现在我就得到一个什么现阶段的反省是什么？看病以前一定要先看人，对不对？不然的话那病真的不能随便接，那吓死我了。因为那些人真的几乎是我的心灵创伤啊，对不对？就是我就说以为说这个病我应该怎么就是会的，你知道，但是 然后肌瘤变大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他们再去做检验又真的是变大了。对，那我同学我朋友不会这种事情上不会骗我的，就是他讲的时候也是满脸悲凉，你知道，就是一副就是你看花了钱吃了我的药，然后你看还这样，你知道吗？啊，我听也是。 所以应该是要开让肌瘤变大的药，然后。 搞招搞招！ 整理一下， 叫他尽量吃冰的。 搞招！ 老师，你要补他的话。 我不敢了，我跟你讲，你这番话我会转告那个介绍人，叫他去弄。我不敢了。 大瓶可乐，冰的一定要冰。 好，所以我们就今天先在那边停下课好了，我们下次来好好的讲父子对位药。